是吧？上千年前对感冒的一个初级认识。您甭看啊，这只是个初级认识，哎，但是这里边的阴阳平衡的理论，阴阳辩证的论治，直至今天，哎，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是不是啊？先分阴阳啊，这是个决策性的胜败的一个区分，阴和阳都分辨错了，那么你即使有再高明的方法啊，方向错了，你再多的努力只能离目标越来越远。这是感冒的历史啊。那么感冒啊，它的科学名词叫什么呢？叫伤呼吸道感染。你看啊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，感受中医养生的神奇魅力，其实呢，这里边有它的文化的中轴线，哎，离不开阴阳五行之理。上呼吸道，那就有下呼吸道啊，没错，是吧？鼻腔、咽喉，是吧？哎，这是上呼吸道，上下区分气管、支气管、肺泡，是吧？这就是下呼吸道，也叫内呼吸道，是吧？那么感冒呢，是上呼吸道感染，或者我们把它叫整个呼吸道感染的初级阶段，是吧？我们家里边有老人的，是吧？有点医学经验和常识的，我们常这么说，哎呦，那孩子感冒啊，得抓紧治，是吧？你别拖呀，是吧？拖得久了，该给孩子烧成肺炎了。你啥意思？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这是城门楼子着火，把护城河的鱼给烧了。你城门失火，你要把城里边的商铺给烧了，那就不是池鱼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叫什么呢？门塞洞开啊，修城墙立城门是为了保护城里边的人，你这城门破了，你看里边的人就失去保护了，是吧？所以感冒叫上呼吸道感染，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称为叫外感染。那一旦烧成大叶性肺炎，或者拖的年头久了形成气管炎，哎，这就形成了下呼吸道，也就是城内的感染。哎，这是现代医学对感冒、对伤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认识。说到这儿啊，很多听众朋友就会琢磨了，说这感冒是个大病还是小病啊，是吧？更有甚者呀，读书看报可能也看过这方面的观点啊，说什么感冒者万病之源，是吧？这个究竟对不对呢？啊，我说了大家就知道了。其实啊，这个外感风寒，也就是外邪风寒暑湿，这外邪呀，对人体身体的一个攻击，对人体的身体的正气的一个侵袭，它是要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。那么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我们经常听过这样的事例啊，因为感冒烧成肺炎的，因为感冒引发心肌炎的，因为感冒搞成肾炎的，是吧？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确，一个城坚不坚固，一座城能不能守得住，能不能抵御外敌，难道一切的宝都压到了这城门楼子上吗？我还是那句老话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所以这个城的守兵怎么样？ 这个城里边的粮草兵马怎么样，这个守城的将官元帅怎么样，是吧？人当年诸葛亮唱空城计，一座小小的破城拒敌几十万大军，那是何等的勇气，那又是何等的自信呢？哎，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养生结论，人得心肌炎，得肾炎，是不是？哎，得肺炎，这些严重的内脏疾病往往都是以感冒为开头，但是它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上呼吸道感染一仗定输赢，绝对不是这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所以感冒我们一方面要引起重视，是不是啊？平时啊，春捂秋冻，注意增减衣物，给孩子要少吃那些什么油炸的寒凉的东西，保护好肺的免疫力，预防感冒，是吧？偶尔的感冒是免疫力的小军事演习，有助于免疫力提高。感冒是吧？不打针不吃药，七天它可以自愈，这是健康的人。一旦感冒拖过七天，说明你的自愈力，说明你自身的免疫能力不能消除它，那你就需要外在的帮助了。啊，至于什么我打一针感冒就好了，这真灵，是不是啊？这都是那个吃了十张饼，最后说呵，那前九张饼白吃了，我一张饼就能吃饱肚子。你看，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是吧？那些打一针感冒就好的，吃了一粒药感冒就好的，其实都不是药在起作用，是心理作用，是自身免疫力让病已经好了。随后呢，哎，你就跟那个魔术师一样，是吧？点石成金，你真的以为是那个手指头的作用吗？其实你那块预先就放好了道具，预先就放好了那块金子。啊，所以养生保健它不是变魔术，是不是啊？它不是变戏法啊，它是干什么呢？它是实打实的生活啊，实打实的生活啊。好了，这就把上呼吸道感染感冒跟人的那个内源性的疾病，是吧？内在的免疫力低下，因为一个小感冒诱发了心肌损害，是不是啊？诱发了这个肾炎啊，甚至诱发了肺炎和内在免疫力的亏空，他们之间的导火索和炸药包之间的关系。感冒没有特效药啊，不是哪个药专门治感冒，而是人你整个皮肤黏膜呼吸系统的免疫能力能不能抗这个感染啊，不是细菌多厉害，是你自身那个防御的城墙有没有漏洞啊。特别是近些年大家有比较关注的一个词儿，叫什么超级细菌啊，超级细菌。哎，这都是人忽视自身的免疫能力，是吧？就像我们说那个啃老族，是吧？孩子上学我得给他背书包啊，是吧？孩子上大学我得给他抄笔记啊，孩子工作了我得给他帮他写工作报告啊，是吧？那最后呢，哎，培养出了一代啃老族，那孩子自己没有生存能力，靠爹靠娘，爹娘没了他靠谁呀？所以我们老一辈儿，是吧？老一辈人是吧，讲到的那个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，这叫优良传统，他必将培养出有责任心有自信心的一代年轻人。反之呢，从小娇生惯养，是不是啊？必然造成这人成年之后啊，不成熟不自信不自立，他活不了他不就得啃爹吗？他啃不了爹不就得坑娘吗？是不是啊？